好，星期二得到，咁今日咧系七月十九号， 冇错。 咁其实七月十九系出街时间啦，录咧系早一日七月十八号录嘅。咁今日有我 Tony 啦，阿 Johnny 啦， 我大 N 同埋大 N 啦。今日暂定系录大 N 录一节嘅，之后因为佢有啲事就要走先， 因为大肥换翻入嚟， 咁啊换翻大肥入嚟嘅。咁啊现场咧而家有十几两友喺出边。 今日咩咧？要讲下，因为今日系同我哋， 因为今日咧系我哋嘅 伟大， 我哋补足啊，我哋嘅推咪一个最伟大嘅推咪就生日，咁我哋同佢补足生日嘅 亚力斯啊， 系啦， 即系老虎功高啊， 老虎功高， 真系噶， 无限付出，就 是、全台唯一 operator 系啦， 全台唯一， 兼任埋客席嘉宾， 兼任埋剪接， 客席主持， 嚟紧仲有个西史节目添。 系啊，佢主 西史系啦，佢都会主打西 史。Operator 自己做埋， 自己做埋， 好劲啊！ 嗱，咁我哋讲少少财务先，因为我哋嗰个叫做咧，节目咧就内容咧又有而家增加咗好多内容嘅，咁啊又会嗰个叫做强国生还者咧系会固定咁样出，咁变咗咧我哋觉得咧系要将嗰啲时间咧就斩件出啦，即系分拆上市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会有三线节目推出嚟嘅，咁啊星期二咧就仍然系出翻我哋呢个星期二得到，咁啊星期四啦，星期四咧就系出强国生还者，而星期六咧就系会将所有特别环节咧就播喺星期六，例如天文、西史、中史同埋 中国历史， 系啦，中国历史同埋咧嗰个叫做有啲海外华人嘅一个时事评论，咁佢哋可能会评论， 或者我哋同阿大 N 嚟紧考虑嗰个经济环节系咪都 系啦，嗰、那个都系喺会喺播喺特别时间嗰度出，咁如果你嗰边咧系 regular 咧，可能到时就系固定，譬如话再拣一日， 再 譬如话一二三或者一三五或者1346咁样啦，因为暂定我哋咧就而家出三线就246嘅，系啦，咁大家记住咧就听翻我哋之前啱啱 upload 嗰个苻坚前秦苻坚嘅环节， 哦系啊，呢个我都讲得好有心机啊 ，Tony， 所以就应该听翻啦。 我希望啲网友咧听完我哋啲节目嗰阵时候，或者喺 Facebook 度留言咧，即系对于我哋啲网即系嗰啲内容咧嘅编排啊，或者俾多啲意见啦，因为其实你哋嘅意见好重要，所以呢句说话唔系啲 hea 嘅说话，但系真系嘅，要因为知道你哋觉得个反应好重要。 上集 promo 咗个天文环节，就个收听真系升咗嘅， 系 即系以呢一种话题嚟讲，就算我觉得个收视都几满意， 系因为都几都算冷门啊嘛， 系啊， 系嘛，咁所以我觉得真系大家俾多啲意见 咯。 系嗱，咁啊变咗咧，嗰、那个叫做嚟紧嗰个星期四咧就会出强国生还者嘅，咁之后咧我哋会继续安排咧就出嗰、那个叫做前秦苻坚嘅下集，因为上次咧啱啱呢个礼拜六咧其实出咗上集就三节嘅，咁大家如果未听可以听翻啦。 咁预告我都预告下先，个天文篇咧终于开始讲啲天体啦，开始讲咗咁多集。其实一个天体都未讲过，如果大家有听嘅话， 因为个天实在太大啦， 系太多嘢讲。 你谂下，净系苻坚，我哋都讲个半钟系未讲晒，咁何况天？ 初有冇讲半个钟嘅啫？苻坚讲下讲个半钟，讲得一半， 系啊，未讲晒，仲有一大橛。咁所以咧就大家记住啦，而家最紧要咧就系 subscribe 我哋嗰个 YouTube channel，like 我哋嘅 page 先。 啊，都节节上升，我见到都 都唔错。咁啊，今次因为拆开咗咧，嗰个上升就慢咗啲。而家即系暂时嚟讲，我哋喺嗰个叫做最多收睇嗰个，应该系之前讲大快活大家乐嗰集嗰一节。 系 迷米嗰边差唔多19000啦。咁我哋嗰边都4000几，咁啊20000几啦，加埋未计 download。咁如果照计，可能会 over 30000噶啦。 O、okay, K， 即系嗰一节啊。咁系都唔错啦，叫做吓。咁我 收到有朋友嘅投诉话，我哋嗰、那个因为用 YouTube 咧，其实系佢话嗰个重温好唔方便嘅。佢话例如喺迷米嗰度咧系好难，其实咧迷米嗰度你搵翻嗰条片系好难嘅。我识得搵咧，其实我都搵唔翻嘅。 系佢要去翻佢唔系响第一版嗰度咯，佢要响嗰、那个片，即系嗰、那个即系嗰、那个。 系个电 喷煲。嗱，我其实教大家个方法，如果你咧喺 YouTube 揾唔到嘅，你就咁揿 search 星期二得到。你要用时间限制嘅，例如你呢个礼拜听嘅，你就揾限制咗佢呢个礼拜 upload 嘅。 嗱，有关呢个问题咧，其实我会同 Alex 咧睇下点样解决咗佢。 系， 因为呢啲即系我唔觉得以而家科技冇理由 系冇理由解决。唔系，我用嗰个方法咧系揾得到最新嗰集嘅。 呢个叫即系暂时嘅方法咯，因为你、你要打系啦，但我就觉得应该咧，我哋以后咧入侵去我哋个专业度，当然啦，你要 subscribe 咗。 嗱，其实咧 入去第一版应该系咯。 其实我哋会喺嗰、那个出嗰个节目嗰个 post 咧，上面有一条层频道嘅。 哇，得我 上面有条层 头，我想听你讲。 咁嗰个频道咧，你 click 入去咧，就其实睇晒喺迷迷我哋里面有嗰啲节目嘅一个 list。另外咧，我哋有个星期二得到嘅节目 YouTube 频道，你 click 入去咧，其实睇到晒嘅。咁如果你净系你如果打开 YouTube 咧，可能就会 难啲啊， 会麻烦啲，即系因为佢可能会乱咗嘛，系嘛。 系。 好啦，哇，咁啊，节目我哋讲即系嗰啲叫做台务嘅嘢讲完啦，咁而家讲翻嗰个正题先啦。咁其实最近咧，我哋上个星期因为礼拜一六咧，礼拜二发生咗件大事，变咗我哋个节目 miss 咗。 冇错， 呢个咧就系关乎咧。叫做非中兩國嘅一個糾紛，點咩糾紛呢？基本上嗰、那個比起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喺我國嘅一場政治風波咧，係更加少嘅一場風波。點解少法呢？係菲律賓咧就係原告，咁但係冇被告啊。因為咧，被告就唔參 出現， 唔參與 呢個仲裁， 唔承認，即係四不啦。 仲裁嘅普斯丁佢就唔參與， 係啦，因為佢覺得呢個係叫做咩啊？即係好似黃楊達話齋，無視佢， 係 唔覺得佢係一回事咁啊，所以無視咯。咁啊，變咗人哋就告佢啦，告咗三年咧，就法庭就判佢敗訴啦，係咪？咁啊，即係對於呢個結果就當然有一部分人就唔係咁高興，有啲人就覺得即係嗰個叫做脆弱心靈受到傷害，咁我哋都覺得亦都係有啲傷害嘅，係咪？ 其實嗰日係我睇新聞係洗版洗得好犀利， 我全部都係講九段線。 我睇，因為我平時喺屋企習慣咧，就開咗新聞台就有去播嘅，咁就 loop 得好犀利呢條新聞。 係啊，不斷講南海九段線，南海九段線。咁九段線咧，其實如果你一個叫做咧。稍微嗰個智商超過100嘅正常人咧，你望一望嗰條紅線畫到去菲律賓門口同埋越南門口 貼住人哋啊嘛， 即係坦白講，你要食飯，你要釣魚，人哋唔撚使嚇，越南佬唔撚使出海嚇。啊你出撚曬啦個海係嘛？ 唔係嗰條線壓就係壓得比較誇張啲嘅。 呢個 好客觀咁講， 即係坦白講係叫離鳩曬譜噶嘛。而家你開嘅南海，寫住南中國海係你噶啦，係咪先？日本海對面喺度啊，咁你咪撚經過啦，係咪喺度寫住日本海？係咪先？咁印度洋你咪撚經過印度洋啦，人哋寫撚住印度洋。唔可以你嗰度話中間你有個島啊，喺南沙群島中間係嘛？近住越南嘅地方，近住菲律賓嘅地方有個島，你就話嗰度嘅200海里係你經濟區喎，專屬經濟區喎，係嘛？係。咁依樣嘢咧，嗰、那個叫裁決出咗之後咧，即係你見到嗰個反應好大。 少少講咧，嗱，其實即係中國一早就火絲到佢，如果參與個普斯丁咧，佢對佢個方係不利嘅。 係。 所以如果你話純粹以官司嘅角度講咧。如果你一開始都覺得係個官司不利，去用從一開始就去否定曬成個官司，我有份參與咧， 係 理論上咧會好，即係佢起碼個講法上好過佢參與完輸完 輸咗 之後先至話唔承認，我覺得 都係 而家好過嗰一步，我覺得。 咁但係咧，佢實際效果咧就出現會係乜嘢咧？係晚清嘅時候。有一位好著名嘅將領叫做葉明森啊，兩廣總督葉明森。咁佢有一個好出名，同而家中共個四不一樣嘅，叫做咧不死不降不走，不唔係啊， 不 唔係啊，不死唔係不戰不和不守， 不 死不和不走。 係啊，咁即係點啊？ 六不，佢呢個六不政策。 我但係我頭先我哋要問一個問題啦，如何可以不死呢？死的嘢系咪你決定咧？ 嗱，我今日睇翻你 share 嗰条新闻嗰阵时咧，我谂咗个问题，其他嗰五样， 其他都可以做得到。 理论上你可以主动咁做，不死就应该唔到你拣嘅。 系啊， 所謂阎王要你三更死睡緊，六日到五更，你可以決定到你幾時死咩？咁最後葉明森俾人綁架咗去加爾各答啦，因為俘虜咗啦。咁而家大陸咧，其實個情況一樣，因為咧佢係一個叫做鴕鳥政策啦。佢唔睇就唔存在嘅，人哋告鳩你啊，而家，係咪？你唔應信，你喺度否定。用方的方法就是找啲報紙啊，寫啲評論啊，就話誒依個叫做立咩海牙法庭啊，非法裁決啦。 因為咧，其實佢想 peace 嗰班咧，唔係我哋外邊啲人啊嘛，佢係俾大陸裏邊自己嘅人咧，要嚟打飛機。嗱，其實咧，我反而咧嗱，太多人評論過呢單嘢啦。我講少少我嘅我自己另外一個角度睇啦。 好啊， 就係咩咧？我嗰日咧就即刻走去朋友圈度咧，就睇下啲人咧。咁當然啦， 我發睇啲反應啦。 好多打飛機嘅朋友喺度整嗰張地圖啦。咁其中一個咧就比較經典啲嘅。咁佢出咗個咧叫做咩咧？個 topic 叫做一個新聞嚟嘅，就話這回幹得漂亮，中國句一個感嘆號。咁我撳落去睇下咩啦？ 點漂亮法咧？ 漂亮，原來就話咧美國咧就有一架偵察機話。即是經過仲裁咗之後啊，跟住俾一架中國嘅兩架戰機 擊落， 唔係擊落，嚇走咗，遁逃而遁逃， 我嚇走咗， 嚇走咗。咁啊，當然啦，跟當然我哋喺我哋嘅新聞台冇呢樣嘢噶嘛。咁我於是我就問佢，我話一啲睇即係唔能夠證實嘅新聞，你相信嗎？係，我話呢個國家只會對自己人兇狠，對外國手軟。點解啊？因為佢哋啲仔女，因為中國啲嗰啲官員啲仔女全部喺美國，又點會打仗呢？完。咁而我呢個朋友咧，咁 佢第一時間問咧：你是不是中國人？ 誒，冇錯， 一定係咁樣講噶啦。佢其他問題冇其他答案噶。 長少少，大家俾少少時間耐性我。嗱，麻煩你一間點樣睇下呢單嘢點講啦？佢話：我知道，如果沒有國家，不知會怎樣生活。 即系佢答紧你啲嘢，已经唔系你讲紧嗰啲嘢啦。 冇错， 去咗第度啦。 如果没有中国，聪明啊！你觉得今天的香港还能安稳吗？ 系。 跟住美国人、英国人，佢哋嘅国家领导人冇将啲仔女送去其他国家，就好伟大咩？佢哋本身就系、是发达国家。如果等佢啲仔女去嗰啲非洲嗰啲国家、落后国家，咁啊叫伟大啊！人往高处，中国人领导人把仔女送到外国，又点啊？领导人的仔女就不是人咩？他们就不可以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咩？ 喂，这个自己人嚟噶，其实 我怀疑他是曲线啊，其实 系啊。 好啦，跟住话，现在中国不是世袭制，我真的想跟他讲，屌你咩？不是世袭制，习近平的老豆叫咩名啊？系嘛？好，跟住啦，领导人的仔女就。一定是成功的了咩？吓、啊，在中国就 系 咯， 系啊， 香港一定系咯， 系啊。 咁咧，跟住就话啦， 有边个失败啊？林彪咯，林彪个仔女咪失败咯。 啊，仲有毛泽东个仔咯，都失败噶，炸喺寒战嗰阵炸死咗。 哦，唔系、哦，你讲错咯。而家叫毛新宇好成功喎、 啊。唔系，有一个我讲嗰、那个， 哦， 嗰、那个唔系、那個、煮个蛋啊嘛。 嗰、那个早死嗰个唔好彩啊， 系嘛？ 嗰、那个因为佢出世太早，如果个迟出世40年咧，佢而家做咗少将噶啦， 玩紧范冰冰。李冰冰啊， 系啦， 好，跟住未完， 或者揾白冰冰 未完，跟住就话，佢话呢班领导人啲仔女咧都系普通人嚟嘅啫， 系 爱去边度，谁也管不着， 对啊， 你站着嘅咧，说话就唔腰痛，即系话你，即系我唔知呢句点解啦， 系啦， 各人位置唔同，看法唔同，你唔可以干预我想法，我觉得梗系啦，呢个我正认同，正如你都唔可以，即系调翻转，我得，佢话跟住嚟啦。恃宠生骄，换位思考，不要太自私，即是说我们香港人恃宠生骄。这些是国内很多人呢都会这样 comment 我们的， 是、啊、 即是觉得我们恃宠生骄。 为什么、啊、因为你站在这里、啊、人家趴在这里嘛。喂，你喺度企喺度同佢玩 Facebook， 佢系趴喺度回应你嘅，你知唔知几辛苦啊？因为佢唔系企得身噶，一企起身嗰啲枪就扫射噶啦嘛。 啊，唔系坦白讲，以中国内。嘅人嘅立場嚟講咧，佢講啲嘢又唔係好激進啫喎。 唔算，唔算，即係我覺得， 但係持平， 呢、這個好温和嘅，有我一温和，有我一成咁。 但係咧，你隱隱聽到佢一種奴性。 係啊， 佢對嗰種制度咧，佢唔會諗啊點解？喂， 其实他知道，不过他不讲得的。 不讲得啦。 他日日被人鞭打，你明白吗？他日日被人鞭打住呢，是一路跟你玩 Facebook， 是回应你的。 他不是 Facebook， 他是微信。 微信。 他是微信。 他是微信好玩的，整到好像 Facebook 那样的。 是啊， 有 是啊。 但是呢，他有微信有个有即是他的制度，就是说如果我不認識你兩個的呢，我是看不到你們兩個之間的對話的嘛， 是 即是他這個朋友圈那個、但是 我隱隱到看到這個呢，就說其實第一你不想想習近平皮領嘢一個月，我當你三皮嘢一個月，怎樣送我女兒去外國的呢？習近平才是皮領兩皮嘢一個月的話、即是頂住你給三皮、那其他領導人為什麼又可以送到仔女去外國呢？ 是 你有沒有想想的呢？即其实他们暗里面已经默认了一件事，是容许领导人是有秘露、或者有一些不可告人的 潜规则。 潜规则即是没错，这个潜规则其实这个挺悲哀的。即是当你已经接受了一个这样的游戏制度的话，而这个游戏制度很明显是一个不正常的嘛。 unfair 的。 喂，我又想问他，为什么领导人的仔女去外国你不去得的？我调回转问嘛。 咁你搵到錢都去得嘅，不過你搵唔到啫嘛，因為領導人搵埋你嗰份錢。 唔係領導人搵嘅方法唔係你普通人做嘅方法。 冇錯，冇錯啦。即係正如我講，我有個朋友唔講咩國，唔講邊個咧，講佢應該之後講緊佢噶啦。某個大城市嘅旅遊局局長嘅仔咯，喂嘢打份萬零蚊嘅工，揸 Benz， 同我食親飯都去啲九星級。佢同我好朋友嚟嘅，人冇乜嘢嘅，亦都係外國畢業。 咁海歸派， 海歸派，佢老婆咧，亦都係某個天然氣嘅開，即係嗰啲董事長，兩個咧，即係叫做咧，叫政治婚姻， 即係門當户對， 門當户對咧。 咦？九分鐘政制喎， 即係呢啲咪其實咧，即係其實我可以同佢，即係頭先我啲朋友嗰個覆我嘅朋友講咯。你的下一代一世都上不到你的階梯、 是 的。你是不是覺得這樣是工作？ 其實中國呢行緊呢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那個門第，個個都是門閥，個個都是出身名門，你們的寒門就沒有機會做官的。 那說回南海那件事，不要差太遠，不好意思， 其實差得已經很遠， 差得挺遠的。 回來 那裡，其實呢除了這個朋友之外呢，我當然大家這排網那裡呢， 你見啲網友呢啱啱咧就話啲人抗議南海啦，咁開始咧第一次咧就抵制咩咧？抵制美國嘅 iPhone， 唔係未一家鄉雞嘅今日噶啦，抵制琴日噶，抵制美國 iPhone。第二咧抵制日本佢唔知抵制咩？第三抵制菲律賓，菲律賓要抵制咩？ 日本事， 菲律賓抵制芒果嘛， 七啲 芒果啊， 抵制係咪？連芒果係抵制好耐， 連芒果都唔可以買。 喂，正啊，喂，大佬， 係啊， 我幾中意食嗰只七啲芒果乾啊， 跟住人哋 太貴喎， 跟住第一時間人哋啊，就連許留山都運埋出嚟，許留山要一拼抵制，跟住仲有一個話叫芒果佬。都要抵制埋。 喂，許留山好大劑喎，喺大陸好多嘅喎。 係啊， 喂，如果佢真係俾人抵制，佢都幾大劑㗎。係 啊， 不過講嗱， 你話俾人知，我用嗰啲啊，唔係女送芒嚟㗎，我用嗰啲啊，香本地芒。 我想講咧，今次咧，但係中國大陸忽然間多咗個盟友喎， 係 叫台灣。 哦，係啊，係啊， 係。 忽然間同蔡英文 friend 翻喎， 因為台灣又要去嗰個叫做唔知乜鳩嘢超， 係上咗隻軍艦度嚇， 上軍艦又去宣示主權， 係去 嗱咁有個問題， 使嘅 嗰個。大平島咧就係叫中華民國領土，咁其實佢係咪承認中華民國嘅地位咧？ 嗱，呢樣嘢又有問題啊！ 龍門任你擺， 即係好多時候咧，嗰啲嘢咧又顧此失彼 喎。即係你幫我宣示咧，都係宣示我嘅主權。 係咯，咁人哋嗰個 因為你屬於我嘛，喺佢嘅角度嚟講， 嗰個中華民國領土嚟噶嘛。喂，如果你用中華民國標準，蒙古而家仲係中華民國噶，係咪？你有冇睇過張嗰個地圖啊？包括埋蒙古喺度噶。咁有個問題出現啦，嗱，大陸咧而家抵制到家鄉雞啦，跟住啲嘢嗰啲粉青咧就去家鄉雞嗰度叫囂啦，係嘛？咁啊，好多人圍住你喎。 麥當勞喂， 麥當勞有啊，抵制嗱，而家大陸網友叫做抵制麥當勞家鄉雞，跟住咧就係嗰個叫家樂福，家樂福法國， 家樂福過去咯，冇理由啦。 沃爾瑪， 沃爾瑪， 跟住仲有唔知，總之咧。好似韓國佢都話要抵制啊，所以話三星嘅 iPhone 全部都唔准用，用華為咯，用小米咯，係冇問題的。 咁我佢裏面行嗰 Android 咧，係美國嘅 ，Google 嘅。 今日有人登出嚟咧，波音七嗰佢嗰個叫做咩啊？ 你唔好答咯。 唔係啊， 领导人专机前两部是波音，应该是第一时间围攻那架领导人车、领导人飞机， 还有全部领导人改搭那个国产那架， 是啦，用中国产的 架，其实不用得 Windows 是咯，台湾 Windows 他们不嬲都 不嬲都翻版的啦， 用翻版， 不嬲用翻版的嘛，他已经用经济上面制裁你某制了嘛， 是不是 这样？我觉得呢、其实你说中国呢，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南海九段线呢，其实真的属于中国的，自古以来已经是属于中国的了。为什么呢？估到去哪里呢，人说嫦娥奔月，一些科学根据都没有。 嫦娥奔月一定不关太阳事，是 不是呢？嗱，我们首先呢，我们中国呢有一句很出名的，有一个叫做那个是神话故事 历史篇， 我们当真的了。神话历史篇，为什么呢？我们中国啊，很多很多年之前已经是后羿射日，当年呢这个宇宙有十个太阳，阻拦住晒热到扑街，是吗？咁后羿咧就掹起支箭，一射射九个落嚟，点解啊？因为第十个是中国噶嘛，那个太阳自古以来都是我哋中国的神圣领土，太阳系都是啦，太阳系，哇，太阳系领土，太阳系都自然系啦嘛，咁南海九段线一早已经系唔需要讲噶啦，所以咧我哋系有歷史憑據的後羿，是不是有這個人已經可以代表一切。 但其實講回現實，他們都挺無賴，又說人家收，即是又說人家給黑錢，跟住又話人哋嗰個日本 為嗰個日本籍法官， 大佬你即係其實我又咁講翻啦，呢啲咁嘅新聞咧，其實只不過係咧《環球交報》啊，將啲大陸裏 佢而家唔係啊，發言人外交部發言人出嚟講嘅，你知唔知嗰段説話俾人即時踢爆咗 啊？ 原來嗰個日本籍法官唔係呢個庭 嘅，係咯， 係隔離庭嘅。 但係咁 點作相？ 咁撲街， 佢真係鬧隔離個庭嘅。其實 但係大陸咧係唔會收翻呢啲嘅， 係啊， 因為咧其實 佢夠噏。喂，其实人哋可以咧调翻转头，人哋去国际法庭告鸠佢嘅，到时派国际刑警拉外交部嗰条友。 喂，其实咧，因为咧，点解咧？因为佢 都冇呢样嘢嘅， 佢哋自己嘅叫咩咧？外交失策咧，就用呢啲咁嘅 语言艺术， 语言艺术，然之后搞呢啲叫民族主义。 嗱，不过你坦白讲，你问我，我觉得成件事咧，唔系佢哋咁，即系佢哋将嗰個仲裁嗰、那個温度提升得好高，其實我個睇法係，因為仲裁其實同一般嗰個法律程序有啲唔同啊嘛，仲裁係就係為咗跳過正式法律程序先至做，通常商業上嘅糾紛就會拎咗去仲裁， 仲裁 因為就係為咗避咗法庭嗰個規則， 係啦。唔係人哋仲裁嘅意思咧，希望雙方大家傾掂佢嘅，喂你又唔撚出現。是咪今日你咪判你輸咯？因為咧當時已經有網友話咗啦，你其實中國咧係如果大家一齊出嚟仲裁，你亦都可以委派法官入去嘅。佢菲律賓派幾多個，你又派幾多個，大家公平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你可以要求啊，你覺得嗰個法官唔滿意，你換第二個。 佢就係想 時間可以拖好耐嘛。 佢就係想做頭先我哋你講嗰個咧，佢得到個結果就係話我唔參與，咁變咗衰得冇咁肉酸啊嘛。就算因為佢知道，就算佢自己委派法官嘅話，即係如果理據上嘅話，佢哋好蝕張啊嘛。 係 你成日攞自古以來，喂大佬，你估你真係民族主義大曬咩？ 其實咧，我知道一樣嘢咧，就係咧，佢知道依幾個法官係收買唔到，所以佢係拒絕仲裁。因为他知道他们是理亏的嘛，为什么呢？他讲得出那个隔离屈埋隔离那个庭的法官就说是日本法官，原来没有那个人的，五个法官里面都没有日本籍的。 其实呢这个 case 呢我又扣回去一些东西啦，所以国内那个意识形态那个即是尤其是新闻的那个控制呢钳制呢，其实越来越严重。 是啊， 即是正如我上次都有讲过啦，我身边现在越来越多问亲的人呢，知不知道哪个是刘晓波，他是不知道，我即是很诧异的，即是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即是你不看报纸，你都喂看下啲外电。 其实你呢样嘢咧，啱啱有幅图就已经解答咗你嘅问题噶啦。 系 叫做咧，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呢、這个东方日报抄佢吓，我去同大家讲翻啦。咁 但系嗰条 佢咧就咩敬送俾嗰个叫做咧美国总统普京。 系 嗱呢样嘢，佢可以答到你啦。佢上面系有可能真系唔知嘅， 可能真系以为普京就系美国总统， 成日见啊嘛。 你知唔知道我攞嚟咧？我真系挑机嘅，我摆去朋友圈嗰度咧，俾啲朋友笑一下。我话咧，嗱，做人咧，如果想冇腹肌，有腹肌好简单嘅啫，睇下呢张相，因为 笑到有腹肌、啊、希望啲人明啦咁樣。 佢哋唔明㗎，因為 佢真係唔明㗎， 因為佢哋知道美國， 佢可能真係以為真係有咩好笑嘅。普京問美國總統咯， 唔係有咩？喂，好正常啊嘛，啲字咁靚，你笑咩啊？系咪先？啲字真系写得好靓啊！可能系请书法家写嘅。 其实我想问一个好哲学嘅问题：你觉得无知系咪一种罪嚟咧？ 其实咧，无知咧，严格嚟讲唔系一种 罪。好深喎、啊，呢个系。 因为佢一出世就已经系啦嘛。 嗯。 一出世就有嘅嘢。 但系嗱，无知 好似上帝咁咁解啫。 无知分两种啦，好似我一个网友咁啦，佢刻意地咧去 VPN 翻墙。去外面睇翻一啲信息，然之後咧，佢企嘅立場咧就做比我哋香港人更香港人， 哦、即係咁犀利。 只要你自己肯做嘅話咧，其實知識係永遠都響全世界喺度遊走，關在爭住你，好似阿、啊、我住你兩嗱，你好似阿、啊、Tony 咁樣對歷史嘅研究啊，或者阿、啊、Johnny 咁對行即係天體嘅研究。不是天體肉啊，即天體研究。 中文都容易有呢啲問題， 係咪先？咁即 係咩？兒子生性病冇咁冇 佢咁安慰。嗱，就發國慶恐襲咯。 即係喂，其實我老實講啊，呢兩樣咁嘅知識對你嚟講，唔會話有任何喺財務上幫助噶。不過只不過係一種興趣或者對自己嘅求知啊嘛。所以頭先我講無知，其實係某程度上係。一種罪惡嚟嘅， 不過你講嗰種係 ignorance 咯，選擇性 選擇性 嘅無知。 嗱，因為咧，其實點講咧，1978年大陸咪開始開放嘅，劉夢熊成日話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啊，通過改革開放乜柒，咁之後咧，嗰啲人咧就會出國啊，因為第一次咧1979年咧，啲人開始出國咧、嗯，就去到英國嘅第一次，嗰、那個係胡耀邦好似係，咁、胡耀邦去到之後咧。他真的问大使馆即刻召嗰个驻英大使问他嚟屌柒他外国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的 是 喂你讲到在帝国主义底下的人个个食树皮的嘛好撚惨的嘛为什么个个揸车住洋楼养番狗喝啤酒啊这根本就他觉得、喂你们为什么不如实报告啊唔敢报啊！屌你大陆唔捻准报嘛！ 其实而家 你谂下，连胡耀邦都系咁讲。 我话俾你知，我朋友圈啲朋友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我讲嗰啲咧无知嘅。 系啊， 佢哋可能搵好多钱，即系因为佢熟咗中国嗰种咁嘅国情咧，搵钱嘅国情，贪污啊，洗横手啊，吓、即系不择手段啊咁样。即系其实佢哋知道游戏规则，所以搵钱好快嘅。 系 好多好有钱添，但系咧一去到呢啲位，好似头先讲呢啲咁咧， 佢可能其实都唔系真无知嘅，佢系选择去逃避，佢唔想去了解。诶、唔好搞我，我知道我都唔想，我都唔做唔到咩噶啦。不如索性唔好理， 因为如果咁好痛苦， 好痛苦噶。因为呢一个人咧埋没良心咧，佢明知做嗰样嘢系扑街嘅话咧，佢如果夹硬做咧，佢系个会受良心嘅谴责嘅。 所以咧，而家咧，我响上高咧，基本上我都唔会同你讨论呢啲问题啦。 其实你冇意思噶，冇讨论噶。 我第一，我亦都唔可以影响到你啲乜嘢。第二，即系可能朋友嚟讲，其实你其他地方冇问题噶，喺呢啲无知嘅地方。 其实你都几不厌其烦同佢哋讲噶。 其实我已经唔会， 即系都系本住一个可能说服到佢哋嘅心态。 我希望俾佢知多啲嘢咯，即系知道佢哋而家嘅做紧嘅嘢几咁荒诞。 我觉得佢复你哋啲嘢，佢又唔算太偏激咯。 呢、 這 个唔算 讲， 呢、這个唔算，佢系无知啫。佢真系无知，佢真系信咗嗰架飞机。嗱，头先我讲嗰个飞机嗰个咁嘅新闻咧，其实 咁佢哋真系 verify 唔到啊。 第二日冇咗噶啦， 系啊。 嗱，我再讲一单旧闻啦。记唔记得嗰阵时候豪涌度咪揾到啲爆炸案嘅？ 系啊。 我即系香港嚟讲，根本我哋一睇就知道，喂，你要玩嘢咩？都唔即系都唔系真好紧要啦。 哦，大陆信晒噶， 冇错。嗱，第二啲新闻又唔见有，真系有。第二日朝头早咋， 仲要丑化香港嘅嘢咧，佢系报得好足嘅。 我个朋友即系响微信问我啊，问我大英，豪涌单嘢系咪真噶？哦吓，你咁张？反正我问你咩报纸啊？佢话凤凰卫视、环球交报、中央台乜都有讲。 系啊， 衰嘅嘢咧就真系俾你知，好嘅嘢即系正唔系好嘅嘢啦。 佢嗰啲抹黑你香港嘅嘢咧，即刻醜化嘅。你香港咧點樣宰客啊？嗰啲誒喺嚟香港點樣俾人劏啊？佢全部大肆宣揚。 你知唔知我每一次上車同佢講話，你香港宰客啦？我同佢講話， 你知唔知個導遊同埋開嗰啲店嗰啲人，全部都係大陸人嚟噶？ 係啊， 我哋香港人唔會開呢啲店噶。 係啊， 我哋以前開過一啲就咩咧？喺尖沙咀 就呃鬼佬嘅， 呃鬼佬嘅， 初初呃鬼佬，跟住呃日本人， 係， 跟住呃台灣人，而家呃大陸人啦。 係啦，咁 仲要全部國內人開嘅， 係啊， 再上邊夾一團人落嚟啊嘛，一條龍搞掂曬。 嗱，我哋以前開嗰啲咁嘅咩寫住個 Sony 啊嗰啲咁嘅咧， 霓 虹燈嗰啲咧， 嗰啲尖沙咀全部呃人嘅啲鋪頭， 嗰啲咧。都叫你情我愿，而家嗰啲唔系噶嘛，系入咗个团入去里面唔买就打。 但系你系中央屠宰啊， 系啊， 而家系屠场噶嘛。 人哋喂 土瓜环， 喂大佬，人哋真金白银喺尖沙咀最贵嘅地方租个地方，然之后你入嚟就嚟啦、 啊， 你唔入嚟都冇办法噶啦， 系啊， 系嘛。咁其实呢叫道亦有道咯。我希望嗱呢度听，我都知好多啲大陆嘅人听呢个台，亦都一路听一路闹啦。但系有阵时啲嘢咧， 好劲啊，翻墙嚟闹。 大家持平一下，谂下呢啲问题，其实好简单啫嘛。你谂下，你班官全部都系贪官嚟嘅、嗯，就系令佢就系要用一啲叫错误嘅即系民族主义，令到你哋去叫咩啊？嗰种叫做消磨你哋，令到你哋咧知道，即系唔知道外边嘅真相，咁咪继续拥护呢个党咯。好啦，我哋呢一节好似都差唔多噶啦， 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